花生多百姓，我哋梗系最积极，识听一定听 HKPeanut.com， 我系长毛。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好，恭喜发财，翻到嚟礼拜一嘅搏击会。喂，好似好耐冇听到我把声啦，其实都 唔系啊， 梗系啦， 我都系啦，应该 点改啊？ 系咪啊？ 隔咗个礼拜啫，我哋 梗 要搞烂 gag 啦，大佬。 啲人好， 你要知道，你要知道，你身边搞个本土派，你又要知道呢排临近政改表决，好多鬼新闻走出嚟嘅，系嘛？ 诡异嘅新闻。 有走得咩？全國獨立黨哇，犀利啦！真係，我真係唔知呢個黨有幾多人。阿當娜，你係咪你 啲名聽落去都台灣嗰啲節目？ 三百幾人 like 咗喎，嗰個 Facebook page。 佢係得咁多錢係買三百幾個 like 啫。 唔係，其實我都係今日 like 嘅，我諗。即係突然間發現有呢個黨。 佢應該同阿郭師加價一吹雞就成村嘅人都 like 啦。 咪就係收線 cut 你線咯。即刻聽 cut 線。 阿 Chris， 咁你驚唔驚？你是周圍有啲全國獨立党嘅人， 独立就有，独立就冇。 其实讲香港，你要去鼓吹呢个港独，我觉得系冇问题嘅，你有自由噶嘛？即系你自己同唔同意？ 我同意嘅，我同意嘅呢样嘢系啊， 一回事。但系即系，但系香港嚟讲，如果暂时我都仲有呢个自由系嘛？ 系，只系冇呢个土壤啫。你系可以相信呢样嘢嘅。 即系你而家香港，当然你话即系你要鼓吹暴力，你唔单止系话即系喺法律上面唔容许啦。咁事实上我，我香港市民，我谂。而家都未去到呢個地步，係接受呢樣嘢嘅嚇，所以變咗。但係你話純粹講港獨一個思想嘅話，咁好簡單。你睇港大嗰個民族論啊，都已經係有開始喺度做一啲咁嘅思考，係一種反思嚟嘅。你可以話係咁，點解會有咁嘅情形出現？反而你要諗下嘅背後嗰、那個點解會有咁嘅嘢咯，係咯？ 點解 無好地地嘅啲人會走去話想？ 所以我都係 Chris 後喺個 potential 從政，佢搭啲係四平八穩。 唔係，即係咁講啊，係咪先啊？ 冇错，冇错， 真系四平八稳。点啊？呢排啊，开始神操万年未啊？ 我想话我同阿 Chris 牺牲咗去呢个政嗰、那個、叫咩啊？政总啊？ 系咯， 几时啊？ 大台啊，就嚟呢度翻嚟做节目啊，为咗我 今晚、啊、开始讲咩 啊？滚动啊嘛， 我哋有啲人准备上台讲嘢噶啦，我哋 好啦，我哋系咩节目啊？我哋系咩台咩？我哋系黄咩啊？ 黄 金节目啊，定咩？ 哦，唔系，我哋黄牌节目， 系，因为我哋系黄牌节目嚟，系啊，我哋唔可以丢低我哋嘅听众去咗做滚动嘢噶嘛。 喂，今晚我听到好滚动啊，真啊。 今晚嗰度有咩 party 咧？ 今晚七， 你解释下。 今晚咧七至九，唔系七至八， 嗯， 就有12个专业团体咧上台分享啊。 而家做紧呢样， 做紧啊，就系个心而家就喺嗰度啊，根本。 但呢个七至八过咗八噶啦，好似仲喺度分享。 Overrun 啦、啊，你知啦，你个个口水佬嚟嘅。 好多嘢想分享咯、啊，其实。 系咯。 六四，你俾啲学生揸住麦都讲几个字啦、啊。 系咯，讲几哇几 Overrun 啦、啊，因为咧喺度分享紧咯、啊，就系、 是。有咩咁多分享咧？其实。 冇啊！講翻點樣成立個團體嗰啲咯，點樣睇政改咯。 咁、哦、你啊，即係大家都做咗一段時間嘢啦。咁去到而家呢個咁關鍵嘅呢個時刻，我諗都好多感覺嘅，係啦。 其實我哋係最早，我哋一月成立。 係啊。 跟住就陸陸續續咯，呢幾個月就。 我諗唔單止要諗就係話今次政改究竟通唔通過呢樣嘢，我諗好多人都已經差唔多要諗嘅諗曬啦。而家反而諗就係政改之後咁點呢？我相信呢個係作為。專業團體都好啦，即係我哋都係面擺咗好多時間去思考嘅。 同埋咧，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咧，我哋其實嗰十二個團體做咗好多民調噶嘛。 嗯 嗯， 你知唔知係贏多定輸多？ 唔知道啊，你咁問得，你咁問得，我點可能答錯咧？ 佢、啊、應該知係嘛？ 啊，邊樣嘢啊？ 有邊啲做？我哋有十二個團體，你知唔知邊十二個？ 係啊，我未必記得曬嘅，我約我啦，係啦。而家有而家話13個嘅。 有一個唔 係 好浮出嚟咯， 係啦，比較低調啲咁樣，係啦， 嚇，即係account 嗰邊有一個， 嗯、 但係就冇 join 過我哋 account 啊， 係 account 啊， 係、 啊，因為你知道你敏感啦，要喺大陸做嘢好多時候， 係、啊， 所以佢哋就 大 firm 又大行、啊， 但係佢哋做咗個 survey 嘅都52% 反對 通過嘅， 嗯， 另外就有醫生啦，醫生做咗三次啦。最後一次就51.4% 通過啦，唔係即係所謂叫咩？ 反對， 反對啦。 呢個係 within 佢哋自己嘅行業入邊做嘅， 係。跟住放射良心啊，今日出咗69%反對。 跟住有護士好似有做喎、 哦，護士好似係有嘅， 有嘅，但我唔記得一個 percentage 咯。跟住進步教師同盟啦、啊，都有啦， 係啦， 都大比數嘅呢、這個， 大比數啦，嗰、那個就 其實嗰個就 建築師啦， 建築就落5% 反對啦， 願景就好犀利啦，唔知70%啊，係啦， 80% 反對咯， 係啦。 但係點知咧？因為佢哋仲有一個叫做 surveyor 嘅測量師，即係啊689個行業嗰、那個啊， 佢咪 真 係、 那個、真係嗰個行業就 咩啲喎？那個、橋頭堡啊，多人啊，拉開咗就輸咗1% 啊！ 即係49-1， 係啊， 唔係啊，四有人有3% 棄權噶嘛？ 哦 嚇，你47-48咁樣咯，1%， 即係我諗佢哋成個行頭咧，即係啲職位，大家我諗即係各有各嘅崗位啦，但係。測量師肯定是人數最多咯， 係咯， 即係佢一個走出嚟咧，就已經將其他啲數拉曬落嚟。 你知遠景嗰度啲做 80%，我諗遠景香港得20-30個啫。 即係啲 gardener 喂 landscape 嗰啲 design 啊，係啊，所以好多政府啲所有去到公園啊乜嘢，全部佢哋做嘅。但係咧，嗱又好得意喎，啲遠景正因為咧，佢哋香港基本上最大嘅僱主就係政府啊嘛，所有都係嗰啲大嘅公園啊嘛，嗰啲咧。 啲街邊嗰啲幾盤嘢嗰啲。 即係我懷疑呢扎選咗即係講80%咧，係即係反對呢一個待遇先咧。应该好大部分都系公务员嚟嘅， 做公务员咪上个礼拜五出咗个全网广告咯， 系啊， 跌到先啊嘛，行唔行啦？卡出嚟 有啲人啊， 系 啊，系啦，跟住会计52%啦，跟住艺界启动嗰个仲最劲， 嗯， 93%， 关唔关佢哋觉得即系表达同埋言论自由系对佢？ 唔系，因为佢咩 focus 系做演艺学院嗰啲， 哦， 即系毕业生， 嗰啲学生 同埋学生 ，OK。 系啦，咁你有黃秋生喺度，我想93%都反對咯。其實689就係話啲專業人士都好贊成嘛。其實即係呢啲咁嘅 survey 就顯示咗根本佢就喺度淨係 surveyor 咯。佢講嚟講去， 其實佢就係得一個專業就係贊成，就係、是、佢自己嗰、那個， 就自己嗰個咯。 啊，原先你講得政改咁開心咧，原本我真係諗住係花好多時間落去講政改。你想依家呢一節講啊？唔係，你想呢一節講定還是係第二節先講？原本我哋第一節係諗住係講 第一節講 炸彈噶嘛？ 炸彈嚇係咩？ 啊！ 你讲完自己先，跟讲炸弹。 哎，我想呼吁下， 继续啊，继续啊，例如咧， 你个嗰个滚动，你俾你哋耻笑嗰个滚动。 我冇耻笑你，路人甲耻笑你啫。 咪咯， 佢只系问咗一个问题，到底系滚动会唔会停？ 系咪一路24小时啊嘛？ 系咯， 唔系，我净系夜晚7-11。 咁就唔系滚动啦。 我咪就喺7-11度滚动咯。 每晚咁样滚动系嘛？每晚7-11啊嘛。 即系意思系应该系全日 咁嘅意思 咯。即系一路咁样每日咁样啊嘛。 我谂都系关资源嘅问题嘅。 唔系就惊，其实惊啲人 头要翻工 多，同埋散水咯， 啲方法论嘅啲 methodology 嚟嘅啫。 咪咯。其实而家跟住12团体之后咧，而家系一个叫做讨论政改否决后民主运动发展嘅沙龙系咩噶？ 基本上唔係一個 forum 咁，即係有一個 咁，又有阿陳建文同埋阿羅冠聰同埋成明教授去做嘉賓嘅。今晚就咁多嘢啦。 哦，今晚都會喺嗰度。 係啦，到10:30嘅。 10:30啊，即係我哋 off 咗，你仲會落去嘅？ 我哋都有。 唔係，我哋唔係我哋有嘢做，其實真係 有咁嘅心，但係就冇咁力啦。 因為我哋星期三朝頭早咧，我跳翻去星期三朝頭早咧。系，我哋就有一个咧，就系呢封信，即系我哋喺17号嘅朝头早咧，就有一个叫做递信行动。你知我哋 街站 就收集咗 好多封信。 哇，真系辛苦，琴晚做到真系。 琴晚啊，我哋几个做紧啲即系好劳工密集式咁样，几个人喺度 数信啊， 封信攞出嚟签下， 有 冇好 proper 嘅签名，有冇啲系空白嘅，跟住数清楚 ，make sure 咧就系唔好多唔好少。即係我哋決定，我哋係即係完全係 10張1疊， 最高嘅一個標準啦，最高標準，即係攞出嚟話絕對係經得起考驗。 即係 order 咁滯啦， 覺得 嘢。 係啊， 我哋梗係 啦。當然 order 啦，大佬，尋晚數嘅有。 我哋 order 咁滯。 一個大律師，兩個律師喎，坐。 我哋有個黎明，有個黎明啊，都喺度諗下， 係咯， 真嘅咧。有個劉華都諗咗好耐，係咪真嘅咧？ 好認真㗎。 咁啊， 唔好當我哋係 即係嗰啲嘢，即係拋棄咗嘅，唔要嘅。 結婚，因為原來係佢識嘅黎明。是一个 council 嚟嘅， 哦， 刘华咧，其实我亲眼见住佢签嘅， 吓， 咁其实都系一个签名啦，都系叫做， 唔知系咪嗰个黎明咯， 吓， 系咯，但系刘华就一定， 但系呢个 名 就 刘华啦， 你就唔系想 keep 个身份，即系想 keep 一个人系支持咁解啫， 支持啫，即系 signature 啫， 咁张信系关于咩嘅咧？ 整碌花都得嘅， 嗯， 哦，咁都係要求咧，就係話即係封信咧，就 address 咧，就係寫俾呢個立法會議員嘅。 全部定係即係全體定係逐個？ 全體，要求佢哋咧就喺呢一次即係否決咯。簡單啲講就唔好待住先，同埋要求政府係要啟動翻呢個成個即係負翻佢嘅憲制責任咯。 全體嘅意思係咪就係話你嗰啲簽名就會發送俾咁多個立法會議員？每 我哋邀請咗啲立法會議員出嚟接信㗎啦。 哦， 邀請咗啦。 我哋係 send 咗去70個立法會議員嗰度咯。咁啊有有30個覆翻嘅。 呢、這個封覆啊？ 覆 呢、這個都會出嚟接信。 你 到 好奇。 嗱，我哋系有70封， 好整齐啊，齐晒人啊！ 我哋咧系出席同唔出席都叫佢复翻， 因为我系指嘅封信咧系 YM 嘅。 hey, 你听我讲埋先， 整齐就包括所有人啦、 啊，70个齐啦都话，跟住就30个复翻嚟咯。咁啊有26个出席，就4个唔出席嘅。 嗯，唔出席嗰边个？ 曾玉成啦，啊李慧琼啦，吓、嗯，何俊。盐啦、啊， 嗯， 同埋一个姓汤嘅咯。 哦，有端倪啦。哦，明晒。 咁都仲有26票。 我话咗噶啦。 我预咗，我话齐齐整整系唔预佢嘅。 唔系齐齐。廿七票。 第二节讲，好啦，咁呢封信。 唔系，跟住我哋礼拜三朝头早就会将我哋收到嗰啲，即系嗱数目，我哋礼拜三先公布啦、嗯。 多少先？ 我唔知咩叫，咁你比起周融、姜融嗰啲，梗係少咯。 我哋做咗五個禮拜，每一個禮拜咧就係一個四個鐘頭啊。咁啊，我就覺得幾理想噶啦，要二個數字， 真係好多㗎。 同埋係個 quality， 即係每一張都真係即係有血有汗，係啦、 明白。 即係琴日咧，就係因為數嘅時候咧，有一啲係巢啦、化咯。 嗯， 因為我哋記得咧，其實 你一路點信，一路點名，一路喊啊！ 唔係喊啊！是因为嗰日喺旺角咧，黄雨啊，定、去到差唔多红雨，即系我哋系冇办法止。 喊就唔会喊嘅，但系我谂我 全部匿，即系匿晒喺个 marquee 底咯。 辛苦你啦， 唔辛苦。我一点嘅时候咧，我寻晚都有讲，即系我仲谂翻当时。 即系陈文文黐住晒一张张纸。 系。 我仲记得当时嚟签名嗰啲市民，其实我哋感觉系感动嘅，好感激嗰啲市民。 即系我哋见到，哎呀呢、這个睇住签噶。 有啲人咧就你望佢样咧，就好似黑黑面咧，就好似好赶时间。跟住行咗幾步之後， 走翻轉頭， 跟住又停低， 呢最有心，呢最有心， 咪咯， 即係佢有時出嚟，佢可能唔知你咩嚟嘅，但望一望，咦，原來嗰係喎，即係個立場 係 同 佢。佢以為你係姜蓉啊， 係、有機會㗎， 有 好多都會望嘅，即係 make sure 喺簽嗰張紙咧，究竟寫啲咩內容。 真係慢慢 以前啲人就咁簽 嘅， 佢真係睇清楚 ，make sure 佢自己嗱，你哋唔係嗰啲啊，支持政改嘅係嘛咁樣， 就會釘幾句嘅有啲， 係啊係啊，所以係好感激 嘅。但有啲真係係汗咯，因為有兩日係酷熱天氣警告。 明白。 真系咧，你见到啲人系哇汗汁汁咁滴出嚟， 即系阿 Min 有啲雪糕啊啲，我觉得红红地色嗰啲咧， 系啊，佢见到有流血噶。我话嗰位系麦当劳骑士， 唔系你讲咩积？你即刻话两个人望住，四只眼望住我啫，好大压力。 都心都碎啦！ 所以我哋就会交俾26个议员啦，星期三朝头早。咁所以其实你哋都可以嚟支持下我哋。 12个专业团体都会。 星期三朝头早几点啊？ 九点零开始，因为我哋会围、即系围行呢个立法会一周咯。 系啊， 吓少少嘅，九点半约咗个你识噶。 我啊， 系啊， 边个嚟？ 唉、哎，死啦，咁唔得啦，要 revise 个 meeting time， 唔啱啊， 要。哦，唔系，佢哋系十点半先嚟啫。 哦，佢十点半先嚟，你个 function 就 吓、你嗰啲系可以十点半先会。 递信系我哋最后 的。我哋一明都饮茶啫。 我哋系咧，佢好兴嘅，我知啊。咁睇一睇佢就唔記得。咁啊，十點半去交信咯，跟住佢哋就我哋恭請佢哋入去投票咯。 嗯， 幾乜個會我孤陋寡。 十一點 開始。 嚇，佢十一點就係、好似十一點至一點就係個唔知點樣 verbal questioning 咁嘅嘢咯。跟住一點鐘開始就每一個人講15分鐘。 嗯， 睇下幾多人講。 大家就開始計時啦。究竟係18號啦，定係19 號 咧？ 我都話18號啦。 但唔係喎，佢哋話係喺 我都真係即係聽嗰啲共識係19號。 但我聽到有啲即係啲講法實牙實齒嘅喎，即係話嗱18號一定唔會㗎啦，唞唞先，第日翻嚟再繼續。 係咯，一定係俾你瞓醒，第二朝你唔好話撳錯掣。 唔係喎， 你讲星期三十七号喎。 係啊。 17号 喎。 17号 喎。就滚动式咁样去做一个咁样嘅 submission， 跟住一路去到18号。17个钟头， 如果即係中间冇休息就17个钟头俾佢哋去讲嘢囉。17 个 几钟头。1035分钟。 我听过好多个人。 咁你如无意外都係18号好夜㗎啦搞到。 如果唔係就18好夜再唔係就咩嘅。 但你真係冇政治正确。冇可能係夜晚同你决定。你真係真係冧你 㗎。拱晒去㗎嘛係咪先啊。 咪係囉。 我收到风呢啲人就想盡快过呢想18号之后做喎。 我哋想做盡快过但係应该对方都会拉布嘅。 应该都唔係咁容易嘅。 但我应该听到一个 version， 就係啲人唔去跟住就留咗个会去。 唔係有两个玩法喎。 咁有咩好处呢 一就係佢 留咗。 你都要你都要表决㗎。 表决囉。 始终你都要表格。 其实佢另外建制派想拉布。 呢个好危险嘅呢个好危险嘅。 嗯、 但我听过另外一个 version 就是你宣布表决的时候我缺席。 宣布什么 你宣布表决的时候我缺席。 怎么 说即是 absent 咯。 不即是抗议咁嘅形 式 嘅。 你是投票的时候、 啊。投票的时候、 啊。哦你说表决的时候先。 表决咪就 投 票的时候。 投完票的时候就离场。 投票的时候。 投票的时候。 你的时候、啊、你投不投啊。 讲建制是建制屈啊。泛民。泛民啊。 是要绑死晒你 say no 那些。 嗯、 即是你 make sure 不会有人在里面 按错掣嘛、嗯、因为其实他们拿了47、43就可以了嘛、 嗯、 是啊即是现在要绑死了你 vote against 那些 所以其实我们不介意他们投弃权的现 在 是、啊、你梁家骝那边投弃权你不要投 但是问题就是你不知道那班人会不会突然间释怀啊或者突然间按错弃权和支持那个就是弃权 是啊是不是一亿先啦 银码另外一件事啦， 系嘅 呢啲我哋唔可以喺多男面前讲，佢收风好犀利啊，多好多啊，我哋冚唪唥都 我真系喺面前讲， 佢真系知个银码， 所以咪等佢即系我讲，跟住佢可以 即系劲过李慧玲 更正我咯，佢时你唔啱啊喂，条数唔系咁嘅， 系咁计嘅， 不过有一样嘢可以讲先嘅，即系老实讲，即系由差唔多一个月之前，或者差唔多两。即係一個月之前啦，老蕭就好早提一億呢個銀碼出嚟 嘅， 即 係跟住 好 convenient 啫一億， 跟住兩跟住唔知兩幾日前咧，大概噏咗3億呢個銀碼，即係可以肯定一樣嘢咧，就係大家銀碼咧都係一個 source 嘅啫，嗰人就係長毛， 我講咗好耐㗎啦，真係， 但係唉， 真係好耐講咗，即係二月真係有。 即系呢啲，我觉得随口噏嘅啫。 唔系，佢真系话，总之救你，总之救你生活咯，两世咯，咁样咯。跟住佢就要 tangible 嗰样嘢啊嘛，即系叫做救你生活咧，咁佢咪一亿咁一亿咁。 但系其实一亿系 点知咧？佢 救 嘅 系你嘅生活嘅， 唔系系啊，系老萧同大舅。 系 佢哋好系讲咗呢个数目好多次嘅， 都冇人报啊，都唔系好似 咁即系唔系报纸去报。大舊嗰次就喺 Now News 度講嘅，我所以嗰次個 即係嗰次有人報嘅， 開始有人報嘅，咁就開始有人追問個金額係咪一億，老蕭就真係一兩個月前講。 其實我覺得大家全部都重點都錯咗，係一億又好，三億又好點啫。而家問題就係有人想買票呢樣嘢， 唔 係 你俾一蚊你都係唔啱啦。 我哋知啦，咁但係又有調查喎，阿毛哥嚇一做完嗰個訪問之後，民調即刻反彈喎，個黃金交叉又再逆轉喎。 是咩咬返落嚟 咬返落嚟係啊。即係而家又係支持又多过反对喇喎。 咁头 先。唔要即係我觉得即係呢个数字呢佢会想会落冇问题。 其实係算啦呢文字學特首话齋你信就信唔信你就觉得佢係。 唔係咁特首。特首 ,689, 係咪 ?689 嘅意思就係话总之要通过啦我唔理你跟自己意愿好跟文条又好总之你要支持。 文条呢係一个礼拜前嘅。即係佢係你睇翻個 period 咧，佢唔係 係 你有 lead time 嘅，所以應該唔關呢件事。 哦， 因為我哋又唔知佢哋話有兩個， 即係總之我覺得眼前嘅 最 fluctuate 最大嘅兩個 point 就係 第一啲高官落區就跌啦，跟住話我哋開始12個團體出街站就升。 系，我又唔敢即系为我哋自己脸上贴 金。哇！你睇你个个一表人才，着晒西装 suit 咁落去，系嘛？ 绝对唔好 啊！你 我系黄仁康医生咁， 系佢系 一个佢哋啫， 系啦，好专业，我真 系 我就佩服先啦，咁热。 仁康医生 咁热，佢都着到打晒胎咁。 打胎咯，冇着西装。 佢好多时嚟到先打胎噶。所以變咗佢真係即係好注重自己儀表囉。 唔係專業形象。 唔係佢次次都係全部醫院講出嚟。 係咪 喂，咁但係之後你哋嘅討論係點呢？即係否決咗政改啦，咁點咧？ 哎，我哋繼續做翻自己嘢咯。 嗯， 各行各業自己做翻自己嘢咯。 即係繼續宣傳啲咩嘢咧？ 哇，好多！我哋有一地兩檢啦，有第三跑啦，有 關於香港嘅 基本法嗰個 teaching package， 即係嗰個 即係就指好啦，即係變咗好多個泛民嘅唔同嘅團體就落咗去。 跟住我哋即係醫生就會做翻自己 嘅嘢。應該話即係唔同嘅專業團體各自咧就可以喺自己嗰個範疇入邊咧。去做一啲嘢，無論係教育或者係一啲講緊係一啲專業上面嘅一啲，可能係一啲民生有關嘢，我諗繼續都可以去做喺呢方面，即係俾一啲即係所謂協謀啊，或者係落下啲橋啊，有啲咩可以做得好啲啊。另一方面咧，呢個我都係即係聽我哋嘅召集人講嘅，即係其中嘅諗法啦。 邊個召集人啊？唔係呢個啊， 任建峰。 啊，任建峰 係秘書啊，都話。 咁任建峰咧，佢都提過，即係我覺得都好 make sense 嘅，就係話唔單止係話做自己啲嘢，同埋我哋都可以係有時 cross over 下嘅，即係有啲嘅一啲議題，可能大家可以一齊去做，譬如話精算加醫生。加埋法律三個加埋就係話，我哋就可以做一啲，譬如話一啲醫保啊， 退保啊， 嚇呢啲咁嘅全民係啦，呢啲全民保險啦，呢等等呢啲相關議題咧，就可以用大家唔同嘅專業嘅嗰啲知識咧，就去即係做嗰啲嘢。咁長遠嚟講，其實呢個都係呢個打造啊，延續香港嘅。 其實我哋同教協合作緊嘅。 係啊，即係你延續緊。 即係開波啦已經。 因為你見到雨傘之後咧，就係而家呢個公民社會。 我两边都有 合作啫，系啊。 我哋都唔分嘅。 最紧要嗰样嘢系有意思咯。 边个揾我哋，我哋咪合作。 系咩？ 系咯，咁样 Evan 咯， 睇件事，对事啦，对事啦，系啊。咁 Evan， 我谂大家都可能有啲合作嘅空间嘅，即系点样去继续打造同埋延续呢个公民社会咯？个重点就 系。咁但系咪呢件事就系一路 rolling 落去就唔会有一个 due date， 即系唔会停嘅？ 咁而家香港，大家都系香港人，都系希望即系。为香港做啲嘢啫，系咪先啊？即系我睇唔到点解无啦啦要好生硬地咁样去制造一个 due date 咯，系嘛？即系当然我哋大家有一个好共同嘅一个希望理想，就系继续喺普选呢样嘢上面继续去争取咯。但系只不过就唔系为咗争取普选，为咗争取而争取咯，而系做其他啲实事咧，好落地、好具体咁样做啲嘢啦。呢个咧就系即系我理解，就系任建峰。同埋一啲其他嘅相關嘅一啲嘅公民團體，包括咗啲專業團體咧，大家喺度討論嘅一啲嘅方向嚟嘅。咁實際係咪真係會咁行呢？咁當然呢個要睇成個事態嘅發展咯，嚇。 咁啊， 一又話我四平八穩， 唔係真係好 impactable 啊！真係啊，原本我想戳下咧，究竟十幾個專業團體咧，有冇人諗住走去選下咁啊？咩專業界別啊，又或者係新東啊咁啊？ 個別有噶， 冇問題啊。好好添啊！ 唔系15喎，16喎，讲紧 系啊， 哦， 唔系，但系唔系用 犀利啊， 唔系用，譬如法政会先去选咯，即系个别自己走去选咯，就唔系系支持咯，但系就唔会用支旗去选咯。 嗯，哦，咁都好公正啊，咁都好得体， 系咁啊，即系事实系咁啊。 喂，咁但系你哋真系开咁耐会都冇商量过点样收多啲义工啊，咁诸如此类， 好多啊。 好多，即系已经团，你个团队系日益壮大啦，已经。 唔系，我哋一路都有啲 plan 去 recruit 嘅，即系同埋点样去 engage 我哋现有嘅 members 咁样，即系我哋真系有做紧嘢嘅，见到我张相。 咩嚟咩嚟啊咩嚟啊！ 而家喺大台嗰度啲相。 大台咯，佢哋。 大台俾人冲嘅喎。 我都话我哋真系牺牲咗冇去到咯。 好危险喎！大台俾人冲嘅喎。 俾人拆嘅，咪俾人冲。 系咁，不如我哋一齐走9点执笠，我哋一齐落去啦。咁啊， 现 场 报 道 啊！我哋，点解我哋唔考虑现场？ 都好喎，真系。 下次啦， 揾个货币。 下次啦。 CCTVB。 好，呢次系咁多先啦，休息一阵。 Gentlemen。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